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看见他，傅志皱下眉，把电话扣了回去，然后回头继续埋在卷宗的世界里。 赶紧干活，我现在忙得连爹妈都快不认识了。 新建小心地避开那些卷宗，好不容易找了个地方勉强站住，然后把外套扔在沙发上蹲下。 我发觉你现在跟我说话是越来越不客气了。 以前好歹还让他几句，现在是一句比一句刺人。傅志没抬头也没回话，这种问题他聪明地选择了无视。现在对于他跟新建来说，彼此的关系就好比是走在薄冰上的试探，一个不小心谁都难以估计结果。他暂时还不想改变，新建要装傻他就陪着装，反正也没什么损失。办公室很快又恢复了安静的忙碌，除了川丁卷宗的动静，几乎听不到其他的声音。傅志真正干起活来很快，有了新建的帮忙，本来看起来遥遥无期的归档倒是也没干太久。卷宗的盯好就是录入的工作，新建帮他把剩下的卷宗继续打孔穿绳，他先把整好的一部分归入系统，这样至少办公室可以先腾出来些地方。新建看着他录入时，状似无心地问了一句： 庄一伟想约你吃饭。 约我？ 傅志没转头。 我们又不熟。 准确地说是约咱们俩，好像是有什么事想谈。 还是之前那个案子？ 谁都知道关于那个案子还没结束，庄一伟他们既然被调回来了，依照正常的逻辑是肯定要继续查的。处长也跟他和新建透过底，事情没那么容易过去，不仅仅是他们不肯罢休，恐怕对方也不会这么放过他们。新建没正面回答， 反正不会是什么好差事。 你都说不是好差事了，干嘛还去？ 笑了笑，傅志手上的动作没停。 我不去，你自己决定。 你这样庄一伟肯定会哭的。 毕竟人家是点名要请傅志的。然后还没等傅志接话，办公室外面有人敲门，打断了两个人的谈话。傅志手上还在忙着归档，当然开门的是新建。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外面站着的是他个半熟不熟的人。 曹峰？ 语气有点犹豫，新建怀疑自己大概会记错对方的名字。他这么一叫，傅志倒是抬起头了，看了一眼门外的学弟，满脸意外。 你怎么来了？ 曹峰还是那个调调，有点傲，有点漫不经心，一步跨过新建，他的笑容依然是对着傅志。 想学长了，过来看看呗。 这种语带暧昧的话听得新建皱了下眉，傅志则是推了推眼镜。 没事快滚，没功夫应付你。 他对这个学弟说话一贯不客气，具体的渊源追溯起来有点复杂，对傅志的态度早就已经习惯了。曹峰没什么反应的耸耸肩，然后蹭到沙发边上一屁股坐下。 学长，这边在归档。 你不是没瞎吗？ 这一次接话的是新建，这明摆着的事儿有什么可问的？大概是因为之前的事情，新建对这个所谓的学弟非常的不感冒，现在看他跟傅志的态度，心里就更不爽了。曹峰抬头看了新建一眼，眼底的神色很复杂，但是没说什么，只是看着傅志把手上的卷宗递过去。 我看你暂时还是把归档的事情放放吧，我刚从你们处长办公室出来，他让你配合我协查这个案子。 卷宗伸过去了，但是傅志却没接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过身。 是找我协查？ 果然，曹峰挑眉笑笑。 新建监察官当然是主诉。 但是似乎人人都觉得，只要是他们两个人其中一个扯上的案子，另外一个就逃不了。结果其实是一样的。傅志扫了旁边的新建一眼，有点无语，然后接过曹峰的卷宗。 什么案子需要配你过来协查？ 一个出租车司机屠了自己车队经理全家。 在旁边听着的新建眉头一皱。 什么原因？ 没原因。 曹峰撇了下嘴， 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就是不肯交代真正的动机。侦查机关的判断大概是跟最近一直提高的车份的钱有关，但是欠缺些说服力。 事实上，这案子复杂的还不是在这个地方。 案情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现在是这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想要给打成激情杀人，我们想走死刑。 那为什么要来找我们协查？虽然案子确实有点意思，但是怎么说你都是地区检察院呢，要么这案子移交过来，要么就自己搞定，协查不是这么走程序的吧？ 我们领导讨论完了之后，觉得这案子还是跟你们协查比较合适，刚才征求了一下你们处长的意见，基本上也同意。 他站起来走到看卷宗的傅志神后环胸笑笑， 哼，这个嫌疑人找的律师可不是一般人。 谁？ 问的是傅志。 赵青。 这下傅志跟新建都明白为什么要他们两个配合协查了。关于赵青这个人，但凡是打过交道的，对他的评价都离不开厉害这个词，在司法界这也是一个名人。所有念法律出身的难免都会遇到一个问题，上法庭的时候发觉从审判长到公诉人甚至法警都是自己的同学，熟人新人一打照面，没尴尬也有几分交情。赵青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名气就很大，当然这跟他本来高调的作风和那些显赫的获奖记录也有关系，多数人对他的印象都是看起来温温和和，真打起交道来雷厉风行。有些人的名气和实力成反比，有些人的是不成比例，赵青就刚好属于正比的那一类。这种人一般来说不会缺了熟人，即便有些人是他不熟，但是人家对他很熟的，见面了也能从拐了不知道多远的地方找到大家一起吃过的食堂，一起站过的跑道。但是所有这种人都在法庭上被赵青打击过，无论是刑诉还是民诉，结果都只会让本来熟人相见的那份热络变成难堪的冷淡，久而久之也就很少有人再去跟赵青攀什么关系了。但是新建和赵青的关系不用攀，前姐夫这个身份就算是想否认都不太容易，甚至两个人在见面的时候，赵青还主动跟新建打了声招呼。 小倩。 旁边喝水的傅志一口茶差点全喷到新建身上，这称呼套在他旁边这个男人头上实在太多喜感，他狼狈地咳嗽了半天却始终掩不住笑意。新建翻了个白眼， 赵青，你能不能别人前人后这么叫我？ 严格说大家年龄也没差多少，不能就因为曾经他娶过他老姐就一直用长辈的身份压着他，反正他是不习惯叫姐夫或者赵哥什么的，从来都是直接叫名字，直观利索。对于他的不满，赵青只是不太在意地笑了笑。 这么久不见了，你还是这么害羞啊？ 这一回傅志差点咳翻过去，新建受不了地拖了他一把，然后鄙视地瞪了一眼。 你有必要假得这么夸张吗？ 傅志辛苦地止住咳嗽，抬头勉强控制住上扬的嘴角，一边挥手一边笑着回了一句。 你理解不了的，这就好像一只北极熊被人叫做小白什么的，除了喜感还很突兀。 没再继续管傅志笑的一副快要断气的样子，新建皱眉看着赵青。 你来是为高松的案子？ 嗯。 赵青一边说一边把包里的文件拿出来。 我要复印你们所有的卷宗。 新建闻言挑了下眉。 全部？ 虽然在程序上这个要求是合法的，但是像赵青这么不客气地说出来还是挺稀罕。 怎么还得请你新大检察官吃顿饭？ 请了也是应该的。 可以啊，不过请完了得让你们处长给我报销。 傅志在旁边看着前姐夫跟前小舅子之间掐来掐去，很睿智地保持着沉默，一直到身后的李磊叫他的名字才回过头，看着李磊一路小跑的过来。 门口那个特拽的法医又来找你了。 特拽的法医？ 傅志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。 谁啊？ 好像叫司徒的那个。 司徒卓？ 付之愣了一下，然后下意识地往楼梯口走。 他找我干嘛？ 没说。